过我们是晒水，可惜渐发出眼泪。明白你最近有些暂时伴侣，偷一刻午睡，仿佛转日使你极空虚，怀疑被你抱着我着睡。无论你再好，亦舍得失去。难过亦过，难道我厌损失未够多？想放手可减轻痛楚，不等讨回却追破，不想去仔细填补我。无悔在我，还是我任你多么差错，无谓去追问为何。甚至告别损失非我，愿情人离别似水清洗我。你对着我说谎，出于好意的作状，明白你最近已经比谈更慌，早不敢寄望，心中早把相爱如孤光，情如薄薄卸下也未惊慌，相竟已随着那水花得到释放。难过亦过，难道我厌损失未够多？早放手可减轻痛楚，不想去只需填补我。无悔在我，还是我任你多么差错，无谓去追问为何。甚至告别损失非我，愿情人离别似水清洗我。难过亦过，难道我厌损失未够多？放手可减轻痛楚，不等抱回却追破，不想去只需填补我。无悔在我，还是我任你多么差错，无谓去追问为何。甚至告别损失非我，愿情人离别似水清洗我。心中有你已追过，又回到最初平静。